我竟然如此执着于星座配对，但是对我们的感觉我比谁都要强烈。我曾经自 充满着危机，阻挡了光明。 没关系，我们有百分百的勇气，热情转身后还会再继续。下过雨会看见美丽天气，梦炙热相信。 哪怕会遇到更多的危险袭击，有你坚定的勇气，不怕暴风雨。一加一再加一，燃烧着热情，别担心，我和你的绝不放弃，结局是精彩可期。 梦想的约定，未来的荆棘，别怀疑，所有秘密都是看你的青春的剧情，是未知的命运。就会成了回忆，去啊，做我自己。 没关系，我们有百分百。 有你坚定的勇气，不怕暴风雨， 一加一就在一秒钟，这个气 一旦幸福和你等于绝不放弃，绝对是精彩可期， 梦想的约定， 未来的惊喜， 另外 所有秘密都 解开谜底， 青春的剧情 是未知的命运， 未知的命运， 逆风不畏惧， 梦想的约定， 未来的惊喜， 别忘记， 都值得我们去探寻， 快回去， 就汇成了回忆， 追梦， 做我自己。 生活有选择，随心洒脱，忍了冷漠的原则，是真的我。 此刻的灯火璀璨落寞，放下了心里那一把锁，是真的我。 爱笑的眼睛要哭过才更鲜活，更加有自信的闪烁，是真的我。 的苹果有起有落，执着柔软不示弱， 是真的我。 只有梦想的灵魂，我们能一路成长， 很少人羡慕你我有这种缘分， 能和我相爱的人 去追求不离不分， 多少誓 言去留下身边的人， 曾经是陌生的人， 如今能相互支撑。

现在榴莲，就把我的侧脸变成一个焦点。当街上神父改了你，忘记的那一张扑克脸，把几米后的位置来点亮在一边。左手不想，右边挥手，不啰嗦不惶恐，为公主挂帅之后，一不想就再也不服手，没有人往外扣，让红色一方恭候。 也许已经

要瞓觉，我要观光。

往往